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53集。杜艳里不可能公然无视自己的爷爷，所以周三晚上的宴会自然需要照常开展，否则第二天媒体就会报道杜氏财团老少两任总裁公然不和的头条，到时候公司内部流言蜚语，股票市场上下波动，股东议论纷纷，绝对会有闹不完的麻烦跟上来。所以杜艳里会主持这个宴会的。 在宴会上具体要怎么做，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毕竟这只是一个晚宴舞会而已。 杜艳里和单隐生都出身商业世家，他们都知道这里面游戏的规则。不过单隐生不会问杜艳里类似你真的要去这种智障问题，因为他在收到邀请函的时候，他就笃定这个舞会肯定会如期举行，而他之前的不爽只是针对杜艳里瞒着他而已。幸好现在误会解开了，所以当杜艳里问他要不要去宴会的时候，他直接回答说， 当然去了，怎么也要给好兄弟面子嘛。 好兄弟， 我爷爷对我们最近的关系可是喜闻乐见的，每次我回家吃饭，他必定要笑呵呵地向儿子媳妇孙女孙女婿还有小小孙子吹嘘自己的真知灼见，说我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这个浪子就浪子回头了，从此不再在外面搞三搞四，也和那些不正经的小报断绝关系了。他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他们那一辈关系那么好，我们这一辈关系也这么好，说不定未来还可以烧香拜把子，结拜成兄弟。 单隐生说的这些内容确实是出自单爷爷的口，但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单隐生随口胡侃的。 结拜成兄弟以后搞不好，我们还可以搞个兄弟婚礼，以后两家人经常来往。 想和我一起举办婚礼？ 这个就要看你的想法喽。 杜艳里笑着不说话，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了单隐生身上，只叫单隐生心头一痒。他甚至觉得杜艳里好像在这个瞬间说出了千言万语一样。单隐生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点迫切，他迫切地想要知道杜艳里眼中更深的含义，因为他有一种预感，也许杜艳里给他的回答会让他非常非常惊喜。 杜艳里， 还早着呢。 什么？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没打算这么快就结婚。 单隐生霎时感到失望，他意识到自己似乎错失了一个很宝贵的追问机会，这让他有点闷闷不乐。 你是这样想的吗？哦，巧了，我也是，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很久，万一以后我们的事暴露了，你要怎么向我爷爷交代？ 这真是个好问题。 杜艳里陷入了沉思，他反手扣住单隐生的腰，将对方抱到自己腿上坐好。 那你就对你爷爷说，是我勾引你吧。 你就不怕你的精英总裁人设崩了？ 不会的，因为我会对我爷爷说，是你勾引我的。你久经花丛，手段太高，我这个洁身自好的纯情总裁最后把持不住，被你诱骗了身心。 啊？等等，什么叫做洁身自好的纯情总裁被我诱骗了身心？ 虽然单隐生有很多的问号，但那个对他来说不重要的舞会还是会按期举行。为了这次舞会，郊区的别墅这几天重新做了布置， 一楼中间的区域设计成舞池，其他地方也做了适当的装饰。到了周三晚上，嘉宾们都陆续到场，男士西装革履，女士香衣彩裙，他们手持香槟，笑意宛然，谈笑风生，俨然一副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到了七点钟，衣冠楚楚的杜艳里从楼上走了下来，顿时吸引了全场的关注。杜艳里扫视全场，一下子就从人群中找到了单隐生。哪怕周围都是俊男美女，但单隐生依旧光彩夺目，顾盼生辉，让人无法不去注视。杜艳里按住扶手，走过最后几个阶梯，站在所有宾客面前，彬彬有礼地开始开场讲话。 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出席杜氏财团的晚宴舞会，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现在宴会开始。 杜艳里刚一说完，他就向自己的秘书伸出手，邀请对方一同跳舞。其实杜艳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到场的任何一位名媛跳舞，所以他觉得现在就是秘书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为了这个，杜艳里真的做足了准备，他给了秘书几十万奖金，让秘书好好发挥该有的作用。 谢谢杜总，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妥妥当当的，请您放心。 秘书小姐拿着这几十万随便刷随便买，简直不要太爽。只见她一脸甜美笑容，将自己的手放入杜艳里的手中。音乐旋即响起，杜艳里就带着秘书小姐进入舞池，领起了舞来。众人也开始进入舞池，单隐生就拖着许亚加入到舞池里。只是他有点心不在焉，目光总是频频地望向某处。舞池里人群聚合分开，又再度聚拢，如一朵花含苞绽放的过程。单隐生好不容易绕过了人群，快要去到杜艳里身边的时候，两队舞者在他面前交错一过，原本待在前方的杜艳里就不见了。 杜艳里人呢？ 单隐生愣了一愣，但不等他失落，他的身后就被人轻轻一碰。他转身一看，杜艳里正嘴角带着笑的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呢。这时音乐顿时一变，舞池中的众人及时交换了舞伴，杜艳里和单隐生也同时放开了手中的舞伴，伸手去接对方的女伴。不料两人的指尖和手背轻轻地接触了一下，就这一瞬间，电流产生，战力产生，周围一切衣香并影的男女都虚化远去，成了模糊的背影，只有音乐和眼前这个人清晰地留了下来。他们握住彼此的手，在于一刹那之后悠然分开，只将那隐秘的快乐深藏心底。最初的几首音乐结束之后，在舞池里跳舞的人渐渐地少了，有些人坐到一旁闲聊，有些人到另一侧找吃的喝的。 我们去休息吧。 好的。 杜艳里也离开了舞池，带着秘书小姐去一旁休息了。过了没多久，单隐生也带着许亚走了过来，他直接坐到单隐生的旁边，又在两人之间留了个连瘦子都坐不下的距离，可以说非常欲盖弥彰。他们静静地坐在一起，而刚刚交换舞伴时的激情火花又在平静的表象下开始暗暗涌动。只可惜没等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举动时，其他客人也陆续走了过来，男男女女分散坐在休息区。当第一个人打开话枪的时候，那点微小的火花也就消失了。杜艳里接过话语权，开始和众人交谈，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每个人都竖着耳朵仔细地听取着他的意见和想法，卯足了力气分析着他的言辞，试图从他的话语之中挖到些可以叫人发家致富的东西。唯独单隐生心不在焉。 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啊，看杜艳里的眼神就像菜场里面的大妈一样，就好像在评估一块猪肉新不新鲜，经不经营，经不经道。杜艳里显然是钻石王老五，是猪肉中的至尊黑猪肉。这群女人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说，下一刻就要把杜艳里送上秤子，称完买回家。 这个时候，单隐生的视线刚好与一位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士撞了个正着。那位女士勾起红唇，给了他一个暧昧的笑容。单隐生习惯性地回了对方一个迷人的微笑，但他刚扬起唇角，杜艳里的视线就转悠过来了，那淡淡的眼神似乎在问，你在干什么？单隐生赶忙收回视线，抿唇放腿，正襟危坐，一本正经且十分严肃的拒绝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桃色陷阱，转而认真地倾听杜艳里的金融教学，谋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但是就这样坐在这里看那些中年贵妇窥探杜艳里的眼神，真的很不爽。 单隐生决定不再忍耐，他突然站起来，跟许亚说了几句之后，就晃晃悠悠地绕到杜艳里的背后，悄悄用手指在杜艳里的肩膀上写下几个字， 二楼等你。 单隐生写完之后就一脸淡定地径自离开了。杜艳里则不动声色地动了动有点痒的肩膀，继续和众人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他还特意吩咐侍者带客人们随意逛逛。摆脱了众人的缠绕，杜艳里亏了个空上了楼。客人基本集中在一楼，所以二楼没有什么闲杂人等。杜艳里走在走廊上，密切查看单隐生的行踪。当他路过自己爷爷的欧式藏品室时，突然有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拽到了室内。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